安宗抽着脸，心想该不会这个小妍就是他所谓的小姐吧。电话里依然听到六子在喊着，安宗接过话筒，冷静的让自己都快笑出来了。 别吼了，他们都在我面前站着呢。 说完他直接关掉手机。那个女人也转身走下来了，有些埋怨老太婆， 张妈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居然让人知道这里。 老太婆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，然后谨慎地回答， 小姐，让他们跑了，白毅和那个小姑娘都不在了。 老太婆又看着安宗，此时她的眼里连半点笑意也没有了，倒是那个朱颜笑得和花似的。安宗突然间想到了聊斋里的英宁，不过这位实在是没什么可爱的地方。他首先发话，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女孩子笑得像银铃，她微笑着说， 跑了就跑了呗，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小帅哥在手里吗？ 她依然笑着，但是眼睛里丝毫没有笑意。 没想到你们竟然是这种关系啊！为什么帅哥都喜欢搞这种事儿呢？ 果然站在窗口的不是幻觉，而是这个女人。她熟门熟路地走回房间，安宗想要趁机逃跑，但是前路被那个老太婆拦着。女人打开一个漆器的小盒子，里面装着的东西像油一样，她风情万种地用指尖挑了一点，放在樱桃似的唇上，顿时一股恶心的油腻味道弥漫开。她自言自语道， 女人唯一不能缺少的就是容颜，这一点作为男人的你们不了解，自然也不用了解。你想不想要把故事完整的听下去？张妈，给她一个座位，瞧她都快站不稳了。这副样子白毅是要心疼的呀。 女人解开自己的长发，然后一点点地梳头。她对着那面极大的镜子， 过去有段时间我十分害怕照镜子，屋子里我不允许有一面镜子，不过现在我很喜欢。对了，我该怎么和你说呢？兰陵，那个妓女的艺名叫兰陵，她是这个宅子第一个主人，她就像那些低贱的女人一样，只要给银子可以让任何一个男人碰她的身体，这样肮脏的女人却有着那么漂亮的脸蛋，的确让人觉得很恼火。后来有一个富家商人要赎她从良，于是便要兰陵的生辰八字，兰陵给不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呀，她的年龄都可以做那个商人的奶奶了，她那个时候至少有60多岁。但她并没有衰老，而且越来越美。这件事自然不会告诉那个商人，因为此事的缘由只有她和一个老妈妈知道。后来她也没能够从良，其实他根本也不想要过那种富人家小妾金丝雀一样的生活，他还是过着那种纸醉金迷的日子，这种女人自然不得好死。但是他居然还有后代，那个老妈妈最后把女人的孩子卖给一个皮货商人，后来皮货商人带着兰陵的女儿东奔西跑的过日子，虽然过得很苦，女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，顺理成章的和那个皮货商人结婚生子，一起住在大漠上，过着单调而艰辛的日子。本来这样很好，女孩变成女人，生了好几个孩子， 他渐渐地忘记了在故乡的那个老宅子，忘记了那个被称为狐狸精的娘亲。他们一代代地生活在大漠，终于清政府覆灭，国民党闹革命，兰陵的后代阴差阳错的居然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，又住进了这个宅子。于是怪事一直不断地发生，到处都传言说兰陵的鬼魂作祟，只有军官的表妹住在这个被称之为鬼宅的房子里。那个时候时局太动荡，日本侵华，兰陵的后代在这场灾难中被流弹毁了容貌，他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，于是就在这个宅子里上吊自杀。但是他没有死成，在弥留之际，他仿佛看到房子里10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儿，那个关于他先祖的秘密。在100多年前的那个屋子，兰陵把那些迷路的人骗到房间里，当男人们开始和兰陵翻云覆雨之时，兰陵就用头上的发簪杀了那些路人。于是他不老不丑的秘密终于被他的后代得知了。 他转过头来，化完妆的他犹如一朵盛开的罂粟。安宗看的都有些发呆了，他笑着道： 只要吃了那些人的脂肪，就可以永葆青春，还有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。 难道说，吃了油腻的气味和肥腻的感觉是人的脂肪？ 听到这话，安宗一阵反胃，他恶心地看着那个艳若桃李的女人。他继续说下去， 这个秘密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兰陵后代手中。于是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，他的后代重复着100多年前祖先的错误，去杀掉了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。寡妇还真是肥胖，一刀子下去，脂肪和血都出来了。后代用兰陵当年的坛子和漆盒装了那个倒霉女人的脂肪，然后用特殊的方法提炼出胭脂和药膏，其余的只要扔到战地边上去就可以了。日本人杀的人要多得多，没有人会去怀疑。于是兰陵的后代变了，他原本坏死的皮肤又恢复起来，过了一段日子，吃了几个人的脂肪后，他变得比过去还要好看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，就是可以控制自己的长相，只要一直想着某个人的样子，可以非常接近那个人的样子，比如现在的我。 你太变态了，这样的方法还能叫做人吗？ 安宗捂着自己的嘴巴，尽量不让自己吐出来。 有什么不可以？欧洲有用处女鲜血沐浴的女伯爵，只不过她只能保持延缓衰老，而我却可以永远不老，这一点难道不是更加诱人吗？ 那女人痴痴地看着自己的双手。 或许我根本就不是我自己了，我在上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我其实就是兰陵，她就是我，所以我才能继续自己的美貌。我就是兰陵。 安宗不关心这个变态现在是谁，他担心的是怎么逃出去。他焦急地问： 你准备把我怎么样？ 是啊，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 女人扭过头来看着他，安宗厌恶地看着他，冷冷地说道： 哼，所有的人在你眼里估计只不过是堆脂肪，不过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怪胎。 女人看着他嗤笑起来，然后对老太婆说： 张妈，他说我是怪胎，怎么样，你还要求我给你这种可口的胭脂吗？ 老太婆的眼神变得十分的贪婪，她点着头说： 是的，小姐，求你给我一点吧，让我也能够不必老去，看在我给你做了那么多年事儿的份上。